无法替代的美好，您做到了吗？ 欢迎乘坐知识列车，单刀赴会， 请勿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同网阵》。 这位知县听完了展昭的一番话以后，立刻吩咐升堂审案。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一阵梆的响后，这些衙役们呢，呼呼啦啦的，全都来到大堂这儿，各持毛竹大板在两旁站立。您看那刑房的师爷就在旁边矮桌这儿这么一坐。知县稳坐大堂，特意的在旁边还设了一个桌椅，那是让展昭坐的。请展昭、展护卫在这儿听审听问。吩咐一声，把这一干人犯全都带上当堂。这个知县今天审案现在比每天都利落，就这个案子没用半个时辰就全都给审完了。师爷跟衙役们都奇怪啊，每日太爷审案不那么利索，今天这是怎么了？今天呢、啊、嘿嘿，在旁边坐着这么一个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呢，他哪敢迟慢呢？首先问了问这些和尚，然后又问了问杨大成跟王泰这两位老人，啪着一拍公案，一审的姚三虎。姚三虎到这个时候了，是三头对案，他不敢隐瞒了，只好是实话实说，然后让他签字画押，给他定了这么一个绞监后，就这么个罪名，立刻把他定着收监，关进了监狱。庙里的这些小和尚呢，知县判下来了，你们不必害怕，仍然不动，不追究你们的前罪。不过呢，庙里的翻火地20顷马上变卖，要立这么一个节烈的牌坊，重新呢要埋葬杨王氏，并且告诉杨大成跟王泰两位老人，杨家可以另娶，但是不管杨家娶的是哪家的女儿，都不准断亲，还要认那个王家的王太作为义父。把这些事情全都办完了，县令立刻下位，来到展昭的面前深施一礼呀、啊、哎呀，展护卫，您看本县这个案子审的是公也不公呢？展昭是连连的夸奖啊。展昭心里明白，今天这个案子所以审得这么快，审得这么公道，无外一节呀、啊、是希望展昭回到京城以后，在包相爷面前给他多多的美言几句，一旦将来有了空缺，好让这位知县呢指日升迁，就是这么个意思。展昭又问了问，那么庙里的事情，嗨，展护卫，您暂且放心，我马上让我衙门里边的四衙去寻找一位德高望重的师傅到那儿去做主持，立刻就让他到庙中查清庙里边的一切财产，您就放心吧。好好好，这样展昭呢赶快就离开了县衙，急急忙忙的又回到了庙中，见到了欧阳春、丁兆辉了，就把县衙里边县太爷如何审案的事情啪啪啪这么一说。这二位听完了啊，也是非常的高兴，功夫不大， 就眼瞅着县衙的司衙带领着一位大师傅来到了庙中，把庙里边所有的财产全都清查了一遍，由这位主持就接管了庙中的一切事情。这些事儿啊，全都办完了。到了第二天了，欧阳春、展昭、丁兆辉这三位侠客爷这才离开了庙，继续的往前走。他们呢，一边走一边啊聊起来这个案子的经过。要说这个县令断案如神呢，展昭一乐，没有别的，这就是希望咱们将来见到相爷的时候给他多多的美言几句也就算了。往前走呢，猛然间呢，就看见前边黑巍巍高耸耸密森森叠翠翠，这有这么一带大山。这是什么山呢？三个人觉得奇怪啊，难道说这么快咱们就来到了嘉峰山了吗？正在疑惑之际，眼瞅着从山上边啊下来这么一位打柴的樵夫。这位樵夫挑着这么一担的干柴，他呢头戴草轮巾，高挽着发髻，穿着蓝布的裤褂，白袜青鞋，花绷腿，黄脸膛，粗眉大眼的，也就是三十多岁。展昭赶快上前双手一抱拳，这位樵哥请了。这位樵夫呢赶快的把这担柴往地下这么一放，也是以礼相还啊，请了。您有什么事情啊？我借问一声，这个山叫什么山呢？哦，您问这个呀，这儿就是嘉峰山。哦，那么奔往武昌的大道是这么走吗？对，没错，您就一直往前走吧，就能够直通武昌。好好好，谢光谢光，谢谢谢谢，不客气不客气。眼瞅着樵夫呢挑起了这担柴来，人家呀又往那边走下去了。就在这个功夫，猛然间三个人就瞧那边啊有这个驼轿车辆跑得快呀，尘土飞扬，是扬长而去。他们三个人看到这儿也没在意，仍然往前走吧。走的功夫不大，这丁兆辉啊就发现那个路北边那儿有这么一个小酒馆。哎呦，二位，我可是有点渴了啊，哎，咱们是不是进去歇歇腿，咱们喝两口啊？北侠跟南侠俩人一碰眼窝，把头一点，行，就听你的，咱们进去喝两口吧，也歇歇腿。于是三个人呢就走进了这个小酒铺。这个酒铺啊原来是要做一条龙酒铺。进来一看，锦北头这儿有这么一张桌子，有这么三条板凳，三个人过来就往这儿这么一坐。伙计赶快的先给他们沏上茶来。三位三位，您是要喝酒吗？跟您说啊，我们这个小村小店的没有什么好酒，您要喝酒呢，我们这儿也就是村薄酒。哦，什么叫做村薄酒啊？啊，就是我们本地啊自己烧的酒。哦，好好好，我们每人就先来这么三壶村薄酒啊。哎，你这儿还有什么菜呀？哎呦，您看看我们这个小村小店的能有什么好菜呀？无外乎啊也就有点什么卤青豆啊，什么豆腐干啊，也就是这些菜呗。好好好，暂时的先给我们上来吧，凑合着吃凑合着喝吧。一会儿的功夫，这小伙计啊就把这个酒啊哎也给烫好了，把菜呢也给上来了。也没有别的，也就是有这么一盘啊豆腐干啊，一盘卤豆啊，一盘麻花啊，还有这么一盘呢煮鸡子儿，还有点这个盐花，就往这儿这么一放。三个人呢一边喝着酒一边吃着菜。就在这功夫，眼瞅着呀从外边慌里慌张的跑进一个人来。三个人扭向回头这么一看，这个人呢拿着头巾呢 岁数不大，也就是20上下岁。哎呦，显得个神色特别的慌张，穿着这么一个蓝袍子，白袜青鞋，面如白玉，五官清秀，眼里边啊好像还含着眼泪。进了酒铺以后就一再的嚷嚷，哎呦，我实在太渴了，哪有凉水啊让我喝一口啊，哪有凉水啊让我喝一口，我是太渴了。这伙计呢伸手这么一指，你看就那个家伙案子后边啊，那儿有这么一个盛水的白缸，那儿有瓢有凉水，你自己崴着喝去吧。哎，是是是是是是。这个小孩呢急急忙忙的就来到白缸这儿，拿起水瓢来崴起凉水就要喝。北侠呀一伸手就把他给拽住了，不让他喝这个凉水。什么原因呢？北侠是行善之人呐，心想就这个小伙子跑得满头大汗，嘿嘿，肯定这个心肺啊全都是热的，如果说猛然间要用这个凉水这么一激，嘿嘿，背不住啊就能够炸了肺。如果说要是炸了肺的话，这可是终身的残疾呀。所以北侠过来呢一拽他胳膊，哎，别喝凉水啊，我们这儿有茶，你喝口茶吧。不行不行，那茶太热，我跟你说吧，我喝口水啊我得赶快走，我真是有急事儿啊。啊，您不知道啊，我们相公爷还有我们少奶奶啊，他们呢全都让山上的贼寇给劫去了，您说这还了得吗？啊，我喝口水啊我得赶快到地方的官员，也甭管是州官呢还是县令，我得上他们那儿去告状去。哎，他们要是管了还得罢了，他们要是不管呢，跟您这么说吧，嗯，他们这个官啊就甭打算再当了。啊，欧阳春这么一听，你们家有多大势力啊，嘿嘿，这个州官县令难道说都是给你们家做的不成吗？嘿，这小伙子把这水瓢往那儿那么一放，一翻眼睛就瞅了瞅北侠，我告诉你说啊，这也不是跟你们吹，我家相公爷他的岳父那就是襄阳的太守，他的二叔那就是长沙的太守。哦，北侠听到这儿啊看了看这个小伙子，不用问，你家这位相公爷他姓施，名叫施俊，对不对啊？你呢很可能就是他跟前的那个小书童，叫什么来着，好像叫锦剑。北侠就这么一说，这个小伙子站在这儿愣愣咯咯的瞪大了眼睛瞅着北侠呀。哎，你怎么会知道我家相公爷的名讳呀？你怎么连我的名字都知道？你到底是什么人呢？我跟你说一个人，你认识不认识？谁呀？有个叫爱虎的，你认识吗？啊？哎呦，那是我们家的爱二相公爷呀，我怎么能够不认识呢？哦，说实在的，如果说有爱虎，我们家的爱二相公爷在的话，这件事儿就全都好办了。你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呢吗？我呀，知道啊。啊，这么说你跟我们家的相公爷你们老哥俩都相识。他这话一说出来呀，丁昭惠赶快站起来用手一扒着他，别胡说八道啊，告诉你吧，爱虎是他的干儿子，这位是爱虎的义父。哎呦，书童锦剑呐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哦，闹了半天您是北侠爷爷呀，帮帮帮一下就给磕头，然后又问了问，那么这两位？北侠微微一笑，这都是爱虎的叔父。这小锦剑这么一听，哟，今儿我这孙子算当定了，赶快跪下全都给磕头。哎，跟这三位都是爷爷相称啊，那没错啊。北侠赶快把他搀扶起来，丁昭惠过来告诉他说，这件事情啊你也别报官了啊， 这不是遇见我们了吗？你放心，有我姓丁的在，嘿嘿，立刻呀就把他的山寨给踏平喽。景仙这么一听，这个高兴啊，哎，想不到碰见你们三位爷爷了，有你们三位爷爷那就好办了，得想办法赶快的搭救我家公子爷还有我们家的少奶奶呀。我问问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嗨，跟您说吧，他是这么一回事，这不是吗？我陪着我家这个相公爷到了长沙了，在这儿就巧遇了金小姐还有佳慧那个丫鬟。佳慧呢遇难之时冒充过我家金小姐，是我家相公爷的二叔，也就是长沙太守那位少老爷，他给做的主，就在长沙那儿啊给我家相公跟金小姐就完婚了，而且呢把那个佳慧丫鬟也收为了二房。没想到啊，我家大老爷来的书信了，说我家老太爷啊身染重病，让我家相公爷得赶快回家，要早回去一天呢父子能够见面，要晚回去一天呢父子就见不着面了。您说这多急人呢，所以的赶快的打点行囊，带了不少的银两，带了不少的细软，就这么着我家这位相公爷呀骑着马，哎，少奶奶还有那位佳慧全都坐着驮轿，当然了还驮着不少的细软呢跟银粮，我们这些仆人们就跟随着要转回家乡。万没有想到啊，就来到这个山口这儿，一阵锣响，有问大王爷带着不少的罗罗兵就这么给我们劫了。当时我是掉下马来呀，我多着个心眼儿，我就在地下一声不吭在那儿装死。我眼瞅着呀，他们把我家的相公爷、少奶奶还有佳慧，他们连这些驮车呀、驮轿啊，全都劫往了山上去了。您说我能不着急吗？今天可好，碰见三位爷爷了，你们三位爷爷赶快想办法搭救我家相公爷的性命吧。说的话又跪在地下梆梆的磕头。行了行了，事不宜迟，丁昭辉一摆手就把那位伙计给叫过来了，就要给人家酒钱。北侠呀伸手这么一拦，二弟你慢着点啊，我问一问这位酒家啊，有什么话您只管问。我问问您，这个山上边有多少个恶贼呀？哎呦，这伙计乐了，山上面有贼呀，这倒是不假，不过跟您说啊，人家呢也不下山借粮，从来的也不在这儿祸害百姓，人家也没听说过呀有这个抢人夺财的事情。您看我们这个酒铺这么多年了，跟您这么说吧，也没听说过有人呢到官府报过案。这仨人这么一听不对呀，既然是山贼的话，他们怎么能够这样呢？丁昭辉看了看这个伙计，哎，是不是你跟他们都是一手活呀？哎，这位爷贼，您这儿怎么说话呢？您也打听打听去，我们这个酒馆虽然说不大，在这儿也有三四十年了，如果说我们要是跟山贼是一伙的话，您想想这官府能不把我们给抓起来吗？您怎么能够这么说话呢？哦，那么我再问问你吧，这个山贼的债主都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这个我倒是啊听他们喝酒的人到这儿这么一聊天，我呢在旁边也听了那么两耳朵，听人家说呀，这个大债主他叫做玉猫展雄飞。啊，展昭当时就是一愣啊。丁昭辉本侠扭头来一看展昭，把头一点。那么二债主呢，二债主好像是叫做彻地鼠韩章。啊，那么三债主呢，三债主说实在的这我就记不大清楚了， 哦，丁兆慧啊，再一看这个展昭，展昭上前一步，嘿嘿，这件事情啊，就是别人不管，我也得管了。三个人呢、啊，微微的一笑，给了酒钱，另外呢，又给了伙计点赏钱。伙计是一再的道谢，他们从这个酒铺啊，就走出来了。小锦剑在后边跟着，心想这回就好了，我们家相公这就有救了。跟着他们三个人呢，拐了这么两个弯儿，北侠呀就让这个锦剑带道来到山口这个地方。锦剑答应着往前走，这个时候啊，眼瞅着太阳就要落山了，一看这有不少的松柏树，哎呦，就这个晚霞的阳光啊，往这松树上这么一照，呵，这可真是难得的美景啊。几个人站在这儿正欣赏着美景呢，猛然间就听见那边啊有人呼唤了一声，无量佛，三位一世施主，贫道在这里稽首了。这三个人扭向回头这么一看，嘿，原来呀、啊、旁边还有这么一段铜墙，朱红的庙门，高台阶上边站着这么一位老道，看上去显得特别的古怪，穿着这么一件啊银灰色的道袍，银灰色的丝绦，银灰色的九梁纯阳金，迎面镶美玉，双垂银灰色的飘带，蹬着那么一双双脸银灰色的道鞋，白布袜子，手拿佛尘，面如美玉，两道细眉，一双长目，皂白分明，五行端正，唇似涂朱，牙排似玉，是大耳垂轮，三绺胡须飘洒前胸，人家细腰阔背，精神饱满，真称得起是道骨仙风。无量佛，三位一世施主怎么能够过门不入呢？请到小观里边吃杯香茶。北侠一听人家叫的是三位义士施主，以为呢很可能跟丁兆慧跟展昭他们相识，展昭跟丁兆慧一听呢还以为这位道长啊跟北侠认识，人家这么一让，三个人呢跟着人家也就进来了。进了庙门以后，一直把他们领到了鹤轩。到了里边，这位道长又问了问，三位施主尊姓大名，仙乡何处啊？哟，这仨人这么一听，感觉你全不认识啊，为什么把我们请进观众？你这算何意呀？ 听众朋友，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铜网阵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草原那草原，那我可爱的家乡，马背呀马背飘生命的摇篮，你用圣洁的乳汁把我沐浴，你用深沉的歌声为我催眠。

铜香炉里边还有白檀。在旁边桌子这儿，老道请他们落座，老道也坐下相陪。 啊， 未能够领教三位施主，你们尊姓大名，先乡何处啊？ 三人听老道这么一问，这才明白，哦，感情您谁也不认识啊，愣充熟识。 欧阳春赶快起身， 啊， 弟子我乃是辽东人士，父姓欧阳，单名一个春字，人称北侠，号为紫然伯。无量佛，小道久闻大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自恨无福相见，今日得会尊荣，只是小道之万幸。无良婆再一看展昭，这位是展昭，双手一抱拳，小可乃是常州府武进县玉洁村的人士，姓展名昭，字雄飞。哎呀呀，原来您就是展护卫老爷，可称得起是朝野皆知，远近皆闻呐，明朝宇宙灌满乾坤，今日光临小关，真是蓬荜生辉呀。哎呀，万幸万幸。老道再一看丁兆慧，这位是丁兆慧，把头这么一抬，我乃是松江府华亭县墨花村的人士，姓丁，双名赵慧。 哦，原来是双侠， 怪昆仲的大名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名传天下，四海皆闻，今日三位大驾光临，真是小道之万幸啊。无量佛，赶快的就吩咐这小道士献上茶来。北侠双手一抱拳，弟子敢问道长您的尊姓呢？老道也赶快起身，小道姓魏，单名一个真字。 啊， 哦，原来您就是云中鹤魏道爷。哎呀，难得一见，哎，这正是小道的匪号。哎呀，魏道爷，我们久闻您的大名，就恨无福相见，今日再次相逢，这可真是我弟兄们的不幸之万幸啊。 一边说着话呀， 一边就冲着展昭跟丁兆慧两个人连连使眼色。 北侠什么意思呢？就告诉这俩人听明白没有，他可就是云中鹤魏真，那就是沈仲元柳青的亲师哥， 哼，背不住，连大人带那个沈仲元都藏在了他的罐中，咱们必须要多加小心。北侠还特意的试探着又问了这么一句， 哈哈， 我们久闻贵师兄弟一共是三位，对不对呀？ 这个道长觉得奇怪呀， 哎，这位三位施主，你们怎么会是知道的呢？实不相瞒，您的三师弟与我们兄弟们那都是老相识啦，很有交情，尤其是跟那位蒋四爷还有我们的白五弟交情深厚，故此呢我们就久闻大名啊，刚才能够在这儿遇见魏道爷了，所以说这是我们不幸中的大幸，我们现在正有这么一件危难之事，没别的，还请魏道长您多多的帮忙吧。 北侠这话呀也就刚说到这儿， 言朝不沾，这个魏真道长把手这么一摆， 哎， 欧阳施主啊，我先拦您的清谈，我就是因为这两个师弟呀，我才出游去了趟山西，整整的十好几年的功夫了， 我呀在山西那儿 还收了这么一个徒弟，要说起这个徒弟来，那可不是外人呐， 啊， 那就是玄空岛三义士 徐三老爷的公子。我在铁铺的门口，我看见他了。我一眼就看出来这个孩子长得特别古怪，紫黑的脸庞，两道白眉毛，我非常的喜爱，不单是把他收为徒，而且呢连他的名字全都是我给他起的，他姓徐，我给他起了个梁字，就因为我想当初马氏五常白眉最梁，所以我就给他起了个这么个名字，叫做徐良，字世长。如今他不敢说我这个徒弟武艺行了，反正是十八般武艺他全都会了，高来高去夜行术的功夫，还有那如何使用暗器，全都交给他了。再加上我这个徒弟天生灵力，现如今可以讲在山西那个地面上颇有名望，人家呀还送给他这么一个外号，叫做山西燕，又叫做多背熊。这个孩子从小的时候就挥金如土，行侠仗义，可以称得起是侠肝义胆呐。这三个人这么一听，心里边暗自高兴啊，全都挑起大指。为什么呀？心想，就这位徐姓徐三爷，这一辈子可以说既忠厚又热心，嘿嘿，积来的福啊，人家得了这么一个好儿子，都为徐庆庆幸。不过呢，丁昭惠到这时候一想，道长，您是几时回来的？哈哈。我来到这个三清观已有半年多了，住在观里边我从来也不出门。刚才呀，也不知怎么回事，心中一动，我说到庙外边看看去吧，没有想到就碰见三位了，真可以是有缘之人得相会呀。丁昭惠又一想，咱们呢干脆别说别的了，我呀跟他单刀直入吧。啊，您也一定知道您这个师兄弟的下落呀，如果说啊他们要是在您这个观里边呢，您不妨说出来，是不是啊？反正咱们也都不是外人。老道啊立刻看他一眼，我刚才跟你们讲过了，我就是为了这两个师弟我才出游出去的，甭说我没有见到他们，嗨，现在他们的下落我也不知道，如果说我跟你们要是说了瞎话打了狂语了，我速遭五雷之下。白霞一听人家都发了这样的重誓了，赶快上前，哎呀行了行了啊，咱们就不往下边再说了。老道啊反而问起他们来了，我倒要跟众位施主打听打听，我那个下流的师弟他们到底都做出什么事情来了。到了这个时节，北侠呢也点了点头，道爷，哎，我看您呢也不是什么虚伪之人，再加上您跟我们的徐三爷又是这样的交情，你们是亲家，到如今了我们也不能够不跟您实话实说。哦，说到这儿这位道长把眼睛这么一瞪，如果说我那个师弟要做出什么不轨之事来，做出什么不仁不义的事情，哼哼，我一定会当着众位把他给处置喽。众位你们就知道我的人性如何，也会知道我们师门的尊严。您听，伪真道长说出这样的话来了，什么意思呢？也是过去呀、啊、拜师啊收徒啊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嘿嘿，要想拜师了，首先师访徒三年，徒访师三年，怎么呢？得互相加深理解，得知道你的根底 到底是怎么回事，全都了解清楚了，这才能够把他收为是自己的徒弟。这个徒弟呀，比自己的儿子还要亲呢，怎么得把全身的武艺全身的本事全都交给他，不单要教武艺教本事，还得教给他如何的做人。你出去以后如果说办了好事了，人家一问，哎呦，谁是您的师父啊，您这么一讲，我们的老叔那是谁谁谁，人家一定会挑出大拇指来，这真是名师出高徒。如果说一问，那谁谁谁是您的徒弟吗？啊，那是我的徒弟。哎呦，您这个徒弟可太好了，在外边做出什么什么样的光彩的事情，那师父脸上自然也有光彩。那么换句话说，一问，您师父是谁呀？我师父是谁谁？哟，你怎么找这么一个师父？那么再一说呢，那谁谁谁是您徒弟啊？那是我徒弟。呵，人家这么一嘬牙花子，嘿嘿，师父脸上也无光啊，徒弟的脸上边也显得不大光彩。这都是大事情啊，您看，魏真的师父已经过去了，他这位作为大师哥的掌管着师门呢，如果说师弟在外边做了什么不孝之事，做了不仁不义之事了，这个当大师哥的就有权把他给处置了，就是如此的严格。听人魏真道长这么一问，北侠呀也不隐瞒了，就把沈仲元的事情一五一十的，他是怎么样的想弃暗投明，没有想到碰见韩章跟徐青啊两个人禁锢了抓刺客了，把他给慢带了。他呢怀恨在心，居然到武昌那个地方把大人给盗走了。我们现在正在急急忙忙的寻找大人。啊，魏真听到这儿，当时就站起来了，面带怒容啊，哼，他是罪犯天庭，早晚得把他拿回喽，必定是个寡罪。我再问问你们，我那个三师弟他又当如何呢？哈哈，那个三师弟柳青他还好，他现在已经改邪归正，跟我们在一块儿帮助我们辅佐朝廷。哦，云中鹤把头一点，这样才算是知时务也。就这样啊，这件事情也不能再往下说了。北侠呢紧跟着又把话题这么一转，哎呀，魏道长，像您这样的高人卧榻之侧，怎么能容有小人酣睡呢？啊，魏真这么一听，话里有话呀，你此话怎讲呢？就在您的对面山上边可就有了贼人了。哎，施主，您此言差矣呀，对面的山上边虽然说是有贼，他们并不杀人放火，也不下山劫粮，绝没有抢人夺财之事。北侠听完了，哈哈哈哈，朗声大笑啊，哎，欧阳施主，你因何发笑？天底下能有这个不杀人不放火不抢人劫物的贼吗？那么他们在山上边吃什么喝什么呢？一听这句话，这位魏道长啊拔头一点，贫道敢在你们面前画押，他们如果能够抢人劫物的话，我就输给你们三位了，我输了。哦，那么道长您不必恼火。随着北侠这么一点手，把旁边站着的锦剑叫过来了，来来来，你跟道长如实的说来。小锦剑呢就在道长跟前扑通往地下这么一跪， 就把他们怎么样来到山口这儿哈，有位山大王带着部署的罗罗兵，他眼瞅着把他家的公子爷还有少奶奶连人带东西都劫到山上。 啊， 魏真听到这儿是勃然大怒啊，如果说真要此事的话，哼哼，我一会儿到山上去，我把他们全都给处置了。飞侠过来，哎呀，道长，他们是山上的贼寇，您怎么能管得了他们的事情呢？ 嗨，施主，您赶快请坐，您听我向您慢慢的道来。 于是这个魏道长呢，就告诉他们三个人，说原来啊，这个山上边确实是有贼，哎，也经常的下山到这儿抢人劫物。后来来了三个人，那位大寨主呢还是我的拜弟，他们到山上以后就把那个恶贼首啊给杀死了，山上的这些小贼们给他们磕头，就请他们三个人呢留在山上做这个山大王。我听说此事了，我就来到山上想把他们这些贼人赶快的轰走。我一看这三个人呢都不像什么恶人，我一想不如劝说他们暂时的留在山中等候机会，一旦时机成熟了，让他们归顺朝廷，入营当差，为国家效力。但是我呢也给他们约法三章，从此以后不准下山借粮，不准他们杀人放火，更不准他们抢人劫财。如果听我的话，山上边一切的用度都由贫道供给他们。他们三个人也全都答应了。 哦， 这么说起来的话，您跟他们的大寨主是一盟把兄弟， 对， 他是我的拜弟，他们三个人呢又是另外一盟。 哦， 这么说起来，我得问问您，那位大寨主他是不是叫做御猫斩熊飞呀？ 老道这么一听摇了摇脑袋， 您这是听谁说的？ 嗨，我们就是在酒铺喝酒的时候听那个酒铺的伙计他说的。 哈哈，这就难怪了，我告诉您了吧，他的名字叫做玉面猫熊飞。 哦，展昭啊微微一笑，把头一点， 那么他的二寨主是不是叫做彻地鼠韩章呢？ 哎，不是叫这个名字，他叫做在地鼠韩良。另外他们的三寨主叫做过云雕彭玉。 哦，是这么一回事啊。不过刚才听这个小书童说的话，我也不敢冒险，既然出了这样的事情了，没别的，我一会儿就到山里边看一看去，没有此事还则罢了，若有此事的话，我绝不轻饶，我一定把这三个人要置于死地。 北侠这么一听，你一个人去到那儿以后，背后谁知道你又跟他们说什么呀？ 呵呵，哎呀，我看道长是不是今天夜里边我陪着您一块儿去呀？ 老道一看北侠， 哦，太好了，有您跟着我一块儿去那是再好不过了。 没有想到 那丁兆慧也起来了。 哎呦，欧阳兄，您看看 我们哥俩在庙里边待着呢，闲着也没事儿，是不是我们跟着您一块儿啊，咱们一同到山上去看看去呀？ 这个北侠心里就不高兴， 怎么？你们知道这位老道有多大本事啊？ 咱们一块儿去施展夜行术，万一要输给人家，这有多丢人呢？ 不过呢，这位道长倒是哈哈一笑，如果三位施主跟着我一同前往，就再好没有了，就这样吧。 于是啊， 就吩咐小道士给他们准备晚饭。晚饭过后，眼瞅着人家呀一转身就到里间屋去了。到了里间屋，换好了衣服出来，这三个人抬头这么一看，全都愣了。怎么？只见人家换的这个夜行衣靠跟别人全都不一样。为什么呢？人家啊是一身的银灰，身背后还背着宝剑，而且呢他这个夜行衣这个孝子呀，也是到嘎着窝这儿还有这个银灰色的绸子，不用的时候这有寸牌的鸟靠在这儿这么一扣，用的时候只要是这么一打开，呵，就好像啊这个两个小翅膀一样。要么怎么叫做云中鹤呢？干什么用的呢？你比如说吧，到了高山上边要往下边跳了，如果说一丈来远谁都敢跳，如果说再高一点，人家呀就把这个绸子这么一放，就好像小翅膀一样兜着风，跳下来摔不着，所以人家这个外号叫做云中鹤。哎呀，看到这儿了，尤其是丁兆慧一瞅人家后边背着宝剑的，丁兆慧一想啊，我呀先看一看这位道爷到底是有多大的本事。他呢一伸手插楞，把自己肋下这口宝剑给拽出来了，伸双手就往老道的面前这么一递，道长您看看我这口剑如何呀，考上人家了。这北侠呀就瞪他一眼，那意思初来乍逢的，人家也使剑你也使剑，你这是干什么呢？啊，哪有这么不懂礼貌的呢？没有想到人家道长接过剑来这么一看，微微一笑，啪啪啪把这个宝剑的来处全都说出来了。三个人呐，愣磕磕的往那儿一站，哎呦，这老道真是博学多闻。 听众朋友，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铜网阵》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哪里来》。 驰骋从约未知前，刻苦耐劳未知勤，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弘扬清廉之风。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都说那海水有苦有咸，谁知道流浪的悲痛心酸，就像那一朵朵盛开的玉兰花，播散了海上，海上的迷雾带来了春天，春天的光华。白云啊白云，白云啊白云。 是我故乡，海边出生，海里成长。大海呀大海，是我生活的地方。 你的